好像一杯寂寞上买，就连做梦都崩坏，我也会拼了命忍耐为你存在。 爱让我们义无反顾扮演了鹰派，也让我们歇斯底里变成了病态。或许我们始终都没有明白，爱只有瞬间精彩。哦，爱爱爱，没有安全的地带，快乐悲哀，只是不过只是意外。 快，哎呦哎呦，心疼的你都快。